北京时间17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下午5点，厦门，在这里你会发现，你追赶的生活，也许却被你抛在了后面。 国庆假期的第5天了啊，朋友们应该还算是过得蛮开心的吧？欢迎各位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我们的潮流梦工厂之旅行单元左右巡航，我是主持人常小航，欢迎各位朋友们来一起跟我们的视频一起感受一下直播。那怎么能够看到我们的直播呢？其实很简单，马上打开一下你的微信，然后关注微信公众号，叫做关爱青年计划，没错，就关注你自己哈，关爱青年计划，马上关注之后呢，点击左下角直播间，找到潮流梦工厂，即可马上看到我们正在进行的视频直播节目了。那么今天呢，我们的旅行就马上要开始了。来，先欢迎一下我们今天的座上客特别来宾，欢迎一下 Laura 李兰，你好。 你好，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 嗯，今天呢，要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要跟各位朋友们来去行游一下这个芝加哥哈。 对， 自己也是非常熟悉的一个城市，而且也很喜欢那个地方。而且这回的旅行呢，跟以往了不太一样了，因为我们之前的旅行聊的都是这个风景为多一些，人文为少一些。但是我相信也有很多朋友会问说，你看这个美国哈，毕竟这个历史比较短，可能会说人文多不多呢？哎，如果说认为人文不够多的话，那么您就错了。今天呢，主要带您去用另外的一种方式去感受一下美国芝加哥的人文气息，那就是亲子之旅。那话说，能不能跟我们来先去回顾一下这样一趟亲子之旅，当时你们是怎么样去进行一个计划的，然后呢用了多少天的时间，大概其怎么一个走法，给我们把大概其的一个线路先说一下好吗？ 好呀，我们是一家三口，然后我们是12月份去的。其实，12月份去芝加哥会稍微有点冷 。 对，它就相当于是靠着密歇根湖嘛。 对。 它其实冬天稍微会有点冷，风有点大。但是因为我们这次的行程呢，基本上所有的活动安排都是室内的活动，所以我们就觉得这个时间比较不错，然后机票价格也便宜，酒店价格也稍微便宜一些，性价比比较高的一个时间段。那我和我先生，我们两个人，然后带着我们儿子去的。然后全程是7天，加上飞往返，加上算2天的话，我们基本上在芝加哥当地就待了5天。那主要的活动呢， 行程呢 就是带我儿子逛芝加哥大大小小的知名的博物馆。 你看看这个博物馆很多， 是， 所以能够侧面去证明了一下芝加哥还是相当有文化的一个地方吧，对吧哈。那刚刚你还提到了几个关键性信息哈，就是12月份貌似是一个淡季。 对，是。 但是西方节日当中，12月份是个很好的日期。 对。 那怎么会有淡季能够抢到机票和酒店呢？ 对中国的游客来说，12月份还是淡季，毕竟没有这个大的公共假期，不像春节、黄金周。那相对来讲，机票还是会比较便宜一些。 所以当时你们搭乘的是海南航空， 对，我们坐的海南航空。芝加哥飞过去还是很方便的。 对，因为北京有直飞的。 对，北京有好几个航空公司都有直飞，然后包括上海呀都会有直飞，还是很方便的。 所以北京飞芝加哥大概需要13个小时。 对，大约13个小时。对，比西海岸稍微要长一点。 没错。那到了落地之后哈，我相信肯定比较的冷。你们肯定也是大包小裹带着衣服去的吧？ 对，没错。 当然这个在我相信，因为Laura 自己已经是多次去芝加哥了，那先生啊，包括自己的小宝宝，也没有很小了哈，对，也好几岁了是吧？ 对，五岁了 、对，他们应该是不是第一次去芝加哥呢？ 对，他们俩都第一次去， 对吧？ 然后它没有那么冷，它其实和北京的温度差不多，但是它风稍微大一些， 就是风城嘛，这个外号。 对，但是它日照很好，所以其实白天如果在户外的话，你并不会觉得很冷，就它日照是非常好的。 没错，所以呢，对于这样的一个新鲜感来讲，对于他们俩人来讲啊，是非常棒的，很新鲜那个地方。 对， 所以这次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要跟各位听友网友们来去好好分享一下这样的一次一家三口人的亲子芝加哥之旅是什么样的感觉。可以说充满了满满的科技感，还有充满了满满的博物馆啊。今天呢，我们也是有图有真相，有各种各样的图片跟您去慢慢分享一下芝加哥的一些好玩的东西。那首当其冲的，我觉得呀，要先跟朋友们去来画一个重点，让我们来先去通过一个短片了解一下你们这样的一次芝加哥之旅大概其的一个景点都包含什么地方。大概其是一个4分钟的短片，朋友们赶紧来先去龙目预览好吧。然后呢，我们继续来跟朋友们聊聊看你们这一家三口们的芝加哥之旅。 特别棒， 特别赞， 很精彩，欢迎你。 Learning on the go. Take your finger and turn.Shape. Can you turn the shape? And then you can see this is called time travel. Do you want to travel through time in the Art Institute of Chicago? 就小朋友为什么喜欢到博物馆来看呢？因为他们在博物馆里除了学知识之外的话，它其实也是一种娱乐。那么这个就是我们叫寓教娱乐，这个博物馆是一个最好的一个典型。我们学会欣赏每个东西，以后还要保护每个东西，像我觉得这个对社会的话是有个非常积极的作用。所以为什么博物馆，特别在美国的博物馆，对小孩的教育是特别重视的。 走到这里就是威利斯大厦著名的 Sky Deck Sky 天际线的观景台，我现在站了上来，全透明的玻璃地板，怎么样，你害不害怕 Max？那我们在这里呢，其实就能鸟瞰芝加哥非常美丽非常壮观的城市美景。 呢，我们来到了位于芝加哥市中心的千禧公园。那这个千禧公园呢，是芝加哥的标志性的最受欢迎的旅游景点。那走近大家就可以看得出来，为什么它叫 Big Bean 大豆子，因为它的形状外形看呢，就像一个巨型的大豆子一样。 His big wide feet. 你看他的那个爪子很有力量，它是能滑行。Max， 那我们刚刚听了关于这只大恐龙的故事，我们去找一找它真正的口骨，好不好呀？ Learning on the go， 你们就在芝加哥去感受了一把知识哈，挺有意思的。这个之前我们还真的没有在节目里边涉及到太多关于这种边走边玩边学的一个过程。话说这貌似也不是一次这个所谓的叫做什么游学之旅， 不是， 也更谈不上什么求学之旅，因为毕竟孩子还比较 小， 对，才五岁的这个年龄。那你们当时怎么打算说要带着孩子一块儿去到芝加哥感受一把博物馆呢？这个心思从哪儿来的？是你起的头呢，还是他爸起的头啊？ 我起的头， 你起的头， 我家出行都是我起头，那个、 还是爱玩啊？ 对，因为芝加哥有好几个博物馆都非常出名，那其中它的芝加哥艺术博物馆是我特别喜欢的，它里面的就是收藏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那个印象派的画作，整个印象派的画作的收藏是，从数量来讲到这个质量，到是这个画家的知名度、大师的作品的数量都是非常高，全美是排名第一的，所以呢，最初其实，而且我儿子是从3岁他就开始学画画了，然后 也是奇才哈， 对，因为我自己比较感兴趣，然后我就想，哎呀，这个冬天那去趟芝加哥吧。我自己之前是去过这个艺术博物馆的，然后我就想，哎，带他也感受一下，所以这个是最初的一个原因。然后之后呢，我就又查了几个自然博物馆，佩尔德自然，就是查了几个芝加哥当地其他比较有名的博物馆，我就组了这样一个线路出来。对， 哎呦，真是这个私家导游特别的厉害，感觉就是。来吧，那我们也准备了很多这样的一个图片，我们在节目当中慢慢跟您去分享一下。 好呀。 然后呢，您可以来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叫做“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左下角直播间按钮，进入我们的潮流梦工厂的直播间当中，来看一看我们为您带来的相关的这个图片是什么样子的啊。来吧，我们先看看这第一张图片，这可爱呢哈，就是这个母子俩人，大街上，就是华丽英里，是吗？ 对。那个密歇根大街，我们这个好像是刚到的那一天，然后就出来感受一下吧。我们一家，对，我们一家三口 穿个小羽绒服哈，对， 溜溜达达转转那个街。 然后我们再看到就是入夜了以后的 Chicago， 这个是百老汇音乐剧那个 Chicago 的那个剧院，对吗？ 剧院就是剧院那儿，对。我们去的时候那几天天气非常好，然后晚上啊也是非常很晴，就是星星啊什么都很晴的那种夜景。 这是你们拿手机拍的？ 对，拿手机拍，我没有带相机。 我以为是一些芝加哥旅游局官方图呢。 不是，这个 是 这我拿手机拍 的。手机拍的，这也是手机拍的。 这个不是， 还真是，我觉得这是 这个不是了 啊，这不是了啊， 对，这不是手机， 这个是这个要是拍的话，宽容度也是真的有点高呢， 对， 特别的好看。所以这个你看它城市的景观亮起来了以后， 嗯， 真的是感觉特别的繁华亮丽。 是芝加哥，因为就是芝加哥的。它最知名的其实是它建筑艺术嘛。 对。 我想小航也知道，它相当于它的这个天际线在全美绝对是排名， 嗯、 我自己觉得是排第一的。 嗯、 然后包括它基本上是就是，一八几几几年，一八哦，一八七七一年之后，它那个整个城市对 重建的。 当时一八七几年之前的那个美国的房子啊，好多就是基本上是木质的，当时钢还是不是很普及。那场大火之后呢，由于有了这个新的材料，所以呢，在芝加哥呢，就是这个重建这个城市的时候呢，就能实现好多之前是实现不了的一些建筑的设计的方式。所以好多的当时的年轻的建筑设计师，或者是有一些新的想法，想做一些。别具一格的作品的，就都来到芝加哥， 对吧？ 然后去建一些新的这样非常有设计感的一些高楼大厦。 嗯 嗯， 所以就产生了这样的一个叫做芝加哥建筑学派这样的一个东西。 对，没错，是的， 很有意思。所以说，我觉得说这个此生当中，如果去到美国的话，请务必。在芝加哥留长一站， 嗯， 因为在这里个地方，你可以能够感受到的绝对不只是一个城市， 嗯， 而且还有大片的湖，密歇根湖， 对，密歇根湖， 还有大片的绿树成荫， 对， 以及非常著名的千禧公园，还有各种各样的这种建筑啊，很有意思。所以说，你可以在这个地方感受到一种文化的交融和这种时光的这种交错感。我们可以通过这样一张照片，就可以能够有一种特别穿越的感觉。我特别喜欢这张照片 啊，对，这是芝加哥城市，叫城市轻轨，它在城市当中，芝加哥还是有这个有一条线是 loop， 它就 loop 这条线， 嗯，环线， 对，环线都是可以坐这个轻轨。 嗯，他就在这个城市里边也不高，这个地儿在那穿梭着。 嗯，是 就能看得见， 还挺酷的感觉。 对，很酷，因为芝加哥之前还是一个就是怎么说很有工业感的一个城市，但它大概近五年来吧，其实整个城市它在转型，它就转得更加艺术，然后音乐更轻，怎么说就是轻的 lifestyle 生活方式类的一个城市， 慢生活、乐活的这样的感觉。 因为就是芝加哥，相当于就是美国经济稍微往下走了之后呢，它就做了这个转型，所以呢，包括它也是一个目前是一个比较知名的一个旅游类 旅游 城市， 对， 是的， 同时也是个枢纽城市的， 对， 因为它在介乎于这个东西海岸 中间 偏东一点点，然后靠北一点点的一个位置， 对， 特别又是在五大湖沿岸， 对， 所以它必然是一个比较好的枢纽城市， 对，没错， 所以很多人都会说了，那到芝加哥的话是。作为一个终点又是一个起点哎，对，它可以特别好去联络其他地方去， 是因为之前芝加哥转机特别多，就中国游客到那儿可能哎呀就一个下午在这转转，第二天就飞走了当时就大家觉得就是华丽英里看一看，然后千禧公园看一看，就没有那么多当地的资讯供中国游客来了解，然后去旅游去感受，但是近几年来呢，这个资讯就很丰富了，然后大家基本上我觉得待个三天四天是完全能够有非常充实的这样一个体验， 没错， 对， 那我们一会儿呢也要跟朋友们去继续分享更多的图片还有视频的内容。当然除此之外哈，因为我也是去过两次芝加哥 转机吗 不是就是真正的去来到这个地方去感受了两次、 嗯、 一次呢时间略长，好像待了三天、 哦、 另外一次待了一天， 嗯， 对，时间都不太长， 嗯， 但是呢，给我的感觉就是说，你一天有一天的玩法，三天有三天的玩法。 芝加哥这城市，我觉得它很有魅力的地方呢，是它 它可能像它地理位置一样，它在中部，所以它不像纽约那么的紧张， 对， 就是大家都行色匆匆， 赖一跳， 对，然后可能纽约还是地铁啊或什么稍微有点脏乱差的感觉哈，但是呢，它又不像西海岸的城市那么的悠闲，你像你去 LA 啊，或是去这个，你就觉得城市很开阔，高楼大厦都不是那么多，但我觉得芝加哥刚好是一个比较居中的一个位置，你到它那你就感哦，是一个摩登的非常现代化的大城市，这种不同风格的建筑啊，就是全部都是这个摩天大楼，但是呢，当地就是人们的生活呀，或者 这个节奏啊，没有 节奏又没有那么快，对，然后有非常多的这种休闲的活动，音乐节啊，各种各样非常的多， 很有意思哈。那我们这样时间呢，也是要跟朋友们继续分享我们厦门一段的广告了哈。广告之后马上回到节目当中，继续来跟我们分享更多的芝加哥亲子之旅，各种各样的博物馆，我们慢慢的要走起来才行。那么下面用这样的一首歌曲吧，叫做《在路旁》，带着我们去品味一下在旅行当中那些个，所以叫做迟放的一种旅行的脚步的感觉，慢慢的行游一下芝加哥。这里是所有巡航 Stereo Go， 我是主持人常小航，我们一会儿见。 在晒太阳，在 知道吗？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1258。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颂唱千年运河谣，咏叹改革40年。10月16日，通州大运河森林公园，北京广播电视台、中共北京市通州区委宣传部联合策划“运河潮起40年”听见经典诵读会隆重举行，聆听烟波浩渺的运河声，感受古韵新风的通州情。10月16日，让我们一起听见潮声，听见经典。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潮 和潮流相关的都在这里。每天下午5点到7点，关注微信账号“温爱青年计划”，微信群里聊一聊，社会定位晒一晒，直播视频每天跟，掌声送给社会人，潮流梦工厂。 欢迎您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正在为您直播《潮流梦工厂之左右巡航》我们的旅行单元啊，正在继续哦。我是主持人常小航，欢迎各位关注我的新浪微博主持人常小航，即可马上参加更多的互动内容啊。在直播时间之外的话呢，也可以来跟我们来去聊一聊啊，关于旅行的这件事情。我们今天另外一位可以跟我们大聊特聊的嘉宾，那就是我们的 Laura 李兰，欢迎李兰。 嗯，大家好。嗯， 那当然，刚刚我们说了很多这个在芝加哥啊，亲子值得去游玩的一些个点。那更多时间，我们要去细细的去分享一下，到底哪些博物馆应该值得我们怎样体验了。我们这回呢，就有这个一些小的故事要跟朋友们去讲，对不对？啊，这样我们来通过一些图片，然后去勾起大家的回忆。您可以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关注之后点击左下角直播间，然后点击“潮流梦工厂”，进入我们的直播间现场来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先来看这样的一组图片吧。这样的一组图片特别的可爱啊，这是你们家小子，这个这是 芝加哥体育博物馆， 这是体育博物馆， 对对对， 啊、 嗯， 为什么还有这个？ 科学 博物馆， 这个是那个天文馆，芝加哥天文 馆， 对对对对， 啊、 嗯 我看有这个阿波罗登月是吗？ 登月的这个小照片， 嗯、 对， 哎，能够体验一把小宇航员啊、 嗯。 另外还有呢，这是干嘛？这是 发射，好像是感受，发射。器这个宇航飞船当中的对航天飞机里的发射器 哦， 对，芝加哥博物馆特别好的一点就是它整个互动性非常强， 嗯， 让小孩子动手呀去体验的特别的多， 嗯， 但可能它确实从就是如果我们国家的博物馆和芝加哥那边对比来讲，确实芝加哥那边人流量没有那么大，所以它有一些、 哦、 对吧？ 那不是好事吗？ 对呀、 啊， 他动手呀或者什么，他不会等待， 能轮得上。 对，不会，几乎不太出现等待的状况。 你就看看这些装备，对不对？ 对， 就跟国内肯定是乌泱乌泱乌又乌泱啊， 对 吧？排大队，能体验一个这个，可能得 跟游乐场一样哈、啊，得等个个把点儿。 对、 啊，所以这种时候小朋友们就会比较开心了。 对对对， 嗯、他们 这个就是按钮啊，什么什么，还有几秒要发射呀、啊，什么、嗯、就可以这样说。 你就可以随便去按那些东西， 对，都可以按。它有一个每一个区域，它都有专门的让小朋友体验的地方。嗯， 那这个东西体验完了以后又能怎样呢？他能够知道就是一个什么样的环节吗？或者说 我们因为出发之前就知道要去这几个地儿嘛、嗯、所以其实出发之前有给他普及了一些知识、 啊、 比如说天文馆，他就我们给他讲了一下太阳系怎么回事，然后火箭发射是怎么回事、啊、然后就是阿波罗登月，就美国会有什么登月的这些小历史故事，有给他讲一些、嗯、就是、 哎、 反正听众朋友他如果有当父母的，就是我觉得每如果你希望孩子每一场旅行能够更有收获的话， 对， 就前期还是要稍微铺垫一些、嗯、而且他情绪会比较容易被调动。 没错， 对，我就跟他说，哎，这个就是我给你讲的那个有飞到月亮上的那个叔叔啊什么，就给他讲这些的，哦，就是那个他其实、嗯、对、哦、他会 妈妈难道不是嫦娥应该是个女的吗？应该是个阿姨，怎么是个叔叔呢？ 对，我儿子还是比较成熟、啊、不会问出这种问题的所以就是他这样会比较到现场比较容易调动你的积极性，因为我们去的话其实还是有时差嘛。 嗯， 其实我觉得他有点累，就第一天游览 的时候那肯定必然的， 对、 嗯、 我感觉他有一点累，但是呢就是回来，而且就是你做了这些功课之后，他回来之后他真的能记得住，他就会回来有跟我讲一些事情、嗯、就是什么什么、 啊、 嗯， 所以就是特别能够证明说这样的一次旅行啊，绝对不是说是带着孩子去傻玩一圈的。但是我不太明白，就是在于这样的一点，带着孩子五岁时候出行、 嗯、 我相信之前已经也带孩子出去过 对 吧、 嗯、 那你会认为带孩子去出门旅行多大更合适，作为一个开端比较好呢？ 嗯，其实我是比较鼓励大家就是带孩子出门，哪怕比较小，三岁，我觉得三岁左右可以出去了。 婴儿时期就没有必要了。 婴儿时期近一点吧、 嗯， 或者是舒服一点的三亚、海滩呀、啊，或什么那种。三到五岁呢，基本上也是以这个海边，然后很舒服的这种游览类的， 嗯、别太折腾的地方， 对，别太折腾。五岁之后可以稍微远一点，可以稍微是吸收知识为目的的、 嗯、 然后去体验为目的的。我觉得但有的人就说，哎呀，什么他小十岁之前都不用带他们出去，他们什么也记不住。但我确实感觉我每一次带我儿子出去之后回到家，他都像长大了一样。 嗯， 而且他的像我儿子他现在就越来越自信啊、 嗯、 啊！然后见到生人，他就说，他就以前可能我会说，哎，你去帮妈妈跟那个服务员阿姨说一下，我们吃完饭，比如我们想结账， 他都会害羞， 对，他不去。但之后呢，他就感觉好像，哎，我好像见过世面了、 嗯、 那种感觉， 小大人的感觉了。 然后他说、啊、我要跟他提名，他就好嘞。那个，然后就自己就去了， 去还去跟人说英语、 哦、 是吧？ 对，对，我有朋友有一次问他，是我一个外国朋友说、嗯、，Max， 你能你会英文吗？然后就说嗯点头。 嗯， 我当时还觉得哎，自己还很有自信，说自己会英文。 关键这个当妈的觉得特别脸上有光哈、 嗯， 是不是？ 对， 特别开心。 所以我还是鼓励大家，如果不是就条件允许的情况下，然后多做一些准备吧。 嗯、 我觉得网上攻略很齐全，就是大概什么时期的婴儿时期或者三四岁要做哪些准备，还是很齐全的。 就是换句话讲，就是说如果想要带孩子出门的话， 嗯、 就不能够嫌自己的准备工作要复杂。 对，还是要准备 一 些吧，一 定要准备的， 因为钱也不少花，你是不是 对 就希望收获更多一些 了、这个、是就是说实在话了， 对 呀、啊，毕竟孩子也花不少银子， 对、 嗯、 去趟美国嘛，又这么远，然后又美国时差基本上就是那种 颠倒的、 对，完全颠倒的，所以还是稍微多做一点准备，然后他回来会比较有收获、 嗯、对，所以这个收获满满啊。这是只是第一个博物馆，看看这张图片，这个带孩子这去哪里、 啊、 这个很漂亮的一个树 啊，这叫芝加哥科技及工业博物馆，这是当地非常受欢迎的一个博物馆。 嗯， 因为我们当时12月份去的嘛，它相当于是12月份它就有100多棵巨型的圣诞树， 哇， 然后用不同的主题去装饰。 嗯， 有的好像是类似于俄罗斯主题的，全部都是俄罗斯娃娃， 好漂亮。 对，有的就反正是不同主题的。 嗯， 然后我们去年去的时候，它75周年。 嗯，所以这个博物馆它整个要是通过一些 节庆啊，进行一种别样的装点。 对对、哎，然后还有照片，就是有没有那个龙卷风的那张照片？ 龙卷风的那照片啊，还真有。哦、别着急哈、啊，我们给大家去调过来去看一下。 因为它叫自然及工业博物馆嘛， 嗯 啊、所以它里面有很多装置类的东西，工业装置类的东西。然后 这有点倒了哈，对 对，然后就很适合小朋友去体验。比如说，他当时有一个是介绍龙卷风是如何形成的。 嗯 啊，对这个，然后小朋友可以站到中间，对，然后还有介绍，比如说 有个小视频，我们来看一下。 对，有个小视频。Was a tornado? I couldn't do this. 他就可以从那个龙卷风当中穿过去，然后告诉你该怎么样去了解龙卷风这个 tornado 这个形成过程。 对， 非常有意思，很直观。 对，很有意思。你看旁边都是特别受小朋友欢迎的一个博物馆。 对， 嗯。 而且除了这个龙卷风的体验啊之外，这是什么？这个就是在做些什么事情？就是 这个好像是感受它那个自由落体吧，是里边有啊、哦、不是啊，对， 小球球的感觉，像是 对 嗯，自由落体的一种感觉， 对， 嗯， 它里面全部都是这种动手性的，然后有一个镜子迷宫啊、 嗯、 哎，我之前在哪儿好像也看见， 哇，这个航空母舰很漂亮。 对，航空母舰， 嗯， 对，这个是模型，但是我它这个自然博物馆，它那个科学博物馆，它收藏了一个真正的航空母舰在下面。 嗯 还有这样的火车。 对，还有火车，这个是芝加哥的那个城铁吧？ 哦，老的城铁的火车头。 对对对。 哎，所以这种东西的话，你很直观。你到了这个，那就很大、啊，这个博物馆感觉。 博物馆挺大的，特别大， 特别大吧？ 嗯，它还有一个，我这个照片可能没照，它还有一个城市的就是整个芝加哥城市中心的一个微缩模型。你上面就是它那个城铁都是开动的，还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博物馆。 嗯。所以就像这样的一种这种特别直接的体验，你就是带孩子去到那里以后，看见还能够感受还能够触摸，这种体验的话他肯定记得牢啊，对不对？ 嗯，没错，他当天是玩的特别开心。 对， 嗯， 他真的是只是玩吗？我觉得应该也在学习当中，对吧？也在学习这个过程。 他这个年纪还是玩中学习、 嗯、 基本上。 来，我们继续来看看下面两张照片啊。 嗯， 这是在干什么呀？ 哦，这个是芝加哥非常著名的自然博物馆，叫费尔德自然博物馆。 哎、 费尔德自然博物馆是以什么闻名呢？它是收藏了全世界迄今为止发掘出来最大的霸王龙化石。 嗯 嗯，那个化石叫SU SUE， 它有一个名字。它是按照发现这个最大霸王龙化石的是一个女的考古科学家， 嗯， 然后素呢就是他的名字 啊、 是发现在南达科塔州吧，我记得是， 嗯， 对， 所以就是 那这里面都是关于自然的， 对， 比如说有这种动物的演变，以及我记着我们除了这个，他当时是在讲这个是一个熊猫的头骨。 哦， 嗯，对，熊猫的牙齿有多么锋利，所以它能咬断很硬的竹子、 嗯、 啊。然后它还有在讲鼠类的不同的类别，我们当时还听了一个那样的一个小讲座。然后还有讲就是鸟类、禽类啊，然后这种灵长类的，它是一个主要讲自然的一个 这么详细，而且、嗯、这我就在想说，你这五天够吗？是一个博物馆顶多待半天吧，反正就是 半天多，我们好像是要吃个午餐在里 面，这还挺赶的，这时间 对一天一个馆、嗯、基本上 就是这样， 一天一个馆。嗯， 看看这个小朋友也是收获颇多、但是这个行程有点赶啊。 对， 假期中的一段这个算是 当地的小朋友 国外的上课，当地的很幸福啊， 当地很幸福。 对 我们还没有看，如果看到那个艺术博物馆啊、我就觉得他们当地小朋友真的很幸福，因为他有许多特展，就是我们看的其实就是长期展，就是、 嗯、 馆藏，他们自己的馆藏我们基本上看的是，但他有好多特展就是短期的那种，所以那个我们当时还跟了一个芝加哥当地人，他带一个特别小的孩子，我记得也就三岁左右吧、 嗯、 我就跟他聊了一下，我说哎呀这么小你就带他来，他说哦，我们是有那个 membership， 我们是有那个类似于年卡、 年票， 对。 嗯、 然后他说我特别喜欢到这儿来，然后就带他看一看呀。但主要还是父母喜欢， 嗯、 然后在那儿待一下午，他有咖啡厅，有餐厅，你就在里面就逛就好了。 所以就是说，你像这样的一段这种博物馆的经历、 嗯、 在你看来和我们在家里上课，在学校里边上课这种满满的课程相比之下，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平衡呢？就是说我们应该怎样面对这个时间的管理、 哦、那天我还跟我朋友说、就是我可能是这种家长，就是十一或者什么这种假期我愿意带孩子出去，我可能、 嗯、 啊补习班我们就暂停请几次假吧，我们就不去上。然后但是我的那个闺蜜的朋友就说，哎呀，能有这种想法或真正做出这样的决定的家长还是毕竟是少数、 啊、 因为毕竟目前大的这种潮流吧，大家都会在假期上补习班、 嗯、 但我自己亲身感受是，小朋友们其实他这种在旅行当中收获，他可能不是像你上那个补习班那种收获是非常可见的，比如说他会做这样的题了，他单词又会做了，又会造哪个句子了，但他是一种无形的对他个人的影响， 嗯， 就是他会知道世界上有这么多不同的东西，肤色，人的肤色，有不同肤色的人，有不同样的食物，有不同的音乐，然后我来到了一个国外，然后我是来到这么就怎么说这么棒的世界级的博物馆，其实对他自信心的树立我觉得是非常好的。 就是说可能不太会在乎于他当天能够真正学到什么， 对， 但是对于他整个人生道路当中的一些规划啊，包括他整个的一种体验啊， 嗯， 这是一种无形的增强。 对， 他可以未来用他这个在五岁时候的一段经历， 嗯， 去指导他自己未来的一个走向， 嗯、 可能说 嗯， 我要立志做一个什么什么样的科学家哈、啊， 嗯， 未来真可以去实现。对，也许他真的会对某一种什么东西感兴趣了以后，他真的会慢慢去钻研它，所以能够去这个从另外一个侧面潜移默化去激发他的一种活力。他的心智特别的好、 嗯、对， 不只是课堂当中的内容， 反正我是这样觉得，我觉得就是补习班的，反正你今天能补你以后还能补吗？对吧，这个 有道理啊，回来以后加班加点再多补， 就是稍微补一下就好了吧，但是能出去旅行特别一家人、 嗯、 包括对这个家庭的情感呀什么都是很棒的， 嗯， 旅行当中很考验的， 这个就是看得很透啊、 哦、 想得很通的家长、哦、啊，就是对于自己孩子的未来，对于自己的未来啊，这一家三口一块儿在一起最幸福，这很重要。 对， 那这个物质生活呀，可能基本上也就这样，就能满足就可以了。 对，我觉得是给他一个机会吧。 对， 就是如果能做到，就是还是给他一个机会多见见，我就觉得要多见见不一样的东西， 嗯， 不要只待在你以为你的生活是这个样子，所有就是你周边的这些东西。 过于死板， 对、 嗯、 你如果走出去之后，你会看到那么多不一样的东西。 嗯，刚刚我们提到了这个恐龙化石啊，霸王龙的化石，其实我们也可以来看这样一张照片，叫做素，世界上最大的霸王龙的化石在这里。 对，就是这个， 嗯，这很完整， 很完整、 嗯， 最完整， 最完整， 最大的， 是、 嗯， 对。那这是在这个自然博物馆， 对，贝尔德自然博物馆， 贝尔德自然博物馆， 对。 我们再来看刚刚你提到的这个芝加哥艺术博物馆， 对，这是我最喜欢的。 哎，它这个整个的建筑就很美式啊。当然，这个是一个正门的部分，那还有就是另外一个角度看这个正门。 对，它这个楼是当年是好像是一八几几年芝加哥是世博会，就是世界博览会的原址。 嗯， 对。然后之后呢，就把它作为这个艺术博物馆了，作为芝加哥艺术博物馆了。 然后这边又是新盖的一部分，这个现代展馆。 对对对，它每年都在扩张，它每年都在扩张。 嗯、 对。 我们再来看下面一个博物馆的大门。哦，这是水族馆。 哦，这是水族馆。 对 对，水族馆很好，但水族馆里面我照片照的比较少，因为它那个当天，效果不是，就是里面 会比较黑， 对， 没关系，我们用网络图片哈，这个超可爱，这个是白鲸是吗？ 对对， 哎呦， 白鲸 太漂亮了。 对，它里面我照了一些那个 用海洋打捞上来的塑料制品做的一些艺术品，装饰， 这个能够发人深省，真是。 对，装饰艺术，你是，我当时看的时候，我觉得很难想象。 嗯，关键就是 说，就是大海里的 这么多的垃圾， 垃圾有多少， 对对， 很难想象。 哎，所以是很令人能够觉得能够再次生发自己要保护环境这样的意识啊。 没错， 嗯。这个就是刚刚我们提到天文馆里边的样子啊，就整个的太阳系的星球啊、恒星、行星啊之类的，看到整个这个木星啊、土星啊，包括它周围这个光环啊， 嗯， 看得很清楚。 对， 颜色 我们也是出发之前就给他讲了一下，太阳系的大概是哪个是什么星，哪个是什么星。 嗯， 然后他去的时候就哎呀很兴奋，妈妈那个是土星， 嗯， 妈妈我看着那个是木星，就很兴奋。 嗯，所以他你看已经比其他小朋友们知道的多得多了。他能够分辨到底是什么土星木星之类的，有些小朋友还不太行，感觉就是土星乱的话， 啊，家长留不留，我觉得有的家长会自己跟家长有特别大的关系，家长像你家长喜欢的孩子就往往就能比较早接触，对， 家庭是自己的这个第一任老师学校， 对 对 对 对, 对， 看看这个这也是刚刚那个自然博物馆当中啊，科学与工业博物馆。嗯，那另外我们还可以看到其他的一些个芝加哥的景象，其实这一张照片打动了我，这个 天际线，对， 就是在一个傍晚的时间，整个这个金光灿灿啊，天际线会觉得你在船上看的时候是最完美的时刻。 嗯， 就这个时候你可以做一种放松，可能一天都比较累了，博物馆也看了俩了啊，脑子都快爆炸了。 对， 那好，我们去湖面上徜徉一下，看看天际线，放放松。 就像这种有水的城市，你就觉得特别的幸运。 嗯， 就是它那个密歇根湖真的大的，你看不到边际，就是和 海 是一样。对，你是，就是看不到对面的那个边际。 没错。 嗯，心旷神怡，然后芝加哥的建筑又那么漂亮。 嗯， 所以芝加哥的天际线是真是举世无双的，我觉得。 没错，那当然了，这个天际线当中也有一些个比较有代表性的这种建筑物，我们来也看一组这个建筑物们的可爱的图片啊，包括像是这个很有代表性的，对吧？嗯，就芝加哥那个市旗， 对， 这是他们芝加哥市是吧？ 对， 还是州旗，伊利诺伊州的州旗。啊，芝加哥市旗，这是他们市政府大楼嘛？ 对， 市政厅哈。 对， 再往后的话，可以看到这个整个的夜景的这样一个 downtown。 啊，这是千禧公园。 千禧公园，那个云门。 云门是它，你看它是一个整体，它其实是100多块那个铁片 拼的吗？ 拼的，当然了，它怎么能生产不出来这样一整个？ 哦，我以为是一个整个豆子。 对， 对， 它是铁片，然后就焊在一起，然后手工这样 打磨成那么光滑， 打磨那么光滑，而且是完全就很平， 哦，你看不到接缝，根本就 非常平。 那这就是云门映衬的天空， 对对对， 就像一面镜子一样，特别的好看。 云门是非常棒的一个这个艺术品， 嗯， 就是它给你的，因为你可以对着它照相，然后呢，你要走到中间，从下往上看，它就是无限延伸的那样的一个， 对对对， 一个反光， 这种感觉很奇特啊。 嗯， 而且呢，这个地方你还可以拍出很多的艺术照片来。 对对，没错， 可以让 这个是芝加哥最知名的，是 一 定要去的，一 定要到这个地方。 对，基本上都叫它大豆子。 对， 大豆子 真的很像大蚕豆。 对， 接下来看一下天际线啊，这种就高楼林立哈，啊，非常漂亮。 嗯， 两个高楼，一个叫做 威利斯大厦，嗯， 另外那个黑黑的叫做 360，芝加哥360， 那叫做汉考克大厦， 啊，汉考克大厦， 嗯，对 对 对，嗯。然后这个印象还犹存啊， 犹， 啊， 存 这么多年了，还记得这个名字，怪不容易的。其实威利斯大厦也是好几次改名字，也是 对，之前叫什么我都忘了， 什么什么希尔斯大厦， 对对对，希尔斯大厦，但是这个威利斯这个名字 是新改的 ，对。 嗯， 然后你看他那个，就是我们拍的那个跳起来的那个照片，就是在威利斯大厦上面的 Diker， 就是观景台拍的。 对对对，稍等， 嗯， 我们慢慢的 找到。他那个是，就是这个也是芝加哥必到的网红打卡景点。 对， 就云门，就是千禧公园是其中之一，然后第二呢，就是这个威利斯大厦。威利斯大厦的顶层有这个就是一个观景。俯瞰鸟瞰全城的一个观景台， 嗯， 那它特色就是全透明的地板， 嗯， 这个陈昌明地板啊，是真心特别特别的瘆人呐、啊。而且也有很多的朋友们去那儿去，算是网红点吧。 对，一定要打卡，一定要打卡，跳起来照张照片。 对。 然后去这儿做一些稍微就是有冒险感觉的这样的动作。 没错。 然后另外还有就是好多人在那儿求婚，还有在那儿求婚的。 哦，是吗？ 嗯。 他们可真行。我觉得 这样比较印象深刻吧。 对对 对， 印象是深刻了，但是也是吓得够呛是吧？ 啊， 对，先是惊吓，然后变成惊喜，也不错、嗯、啊。那么一会儿呢，我们也会分享更多的图片跟视频给大家。那您可以来马上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叫做“关爱青年计划”。然后呢，点击左下角的这个直播间按钮，然后呢，再点击我们的“潮流梦工厂”这个选项，即可马上进入我们的直播间当中，看一看我们正在进行的“潮流梦工厂之左右巡航”我们的这样一个旅行节目的直播了啊。当然，除此之外，我们也要跟您去分享另外的一首歌曲。刚刚我们既然提到芝加哥是这个风城，我们就不得不说像风一样的一座城，或者说像风一样的一个人，能够去让自己融入到城市当中，那到底会有怎样，我们还是用音乐来去说话吧。这里是潮流梦工厂左右巡航 Stereo Go， 马上我们要休息一下，一会儿见。 就好像我们两个没爱过一样，曲折的夕阳负责歌荡，让委屈的感官无法释放。最近我的伤口没生长，因为我躲在没风的地方。像风一样，你靠近云都下降，你卷起千层海浪，我躲也不躲。你不就像风一样，侵略时沙沙作响，再宣布恢复晴朗，就和 该不声不响，我喜欢这种收场，看上去谁也不曾亏欠过对方。 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星夜会四方。 变化太大，这么大的机场建在我们老家，我以前连想我都没敢想过，不值得。 有一个大的机场，它会把很多产业吸引过来。 哎呦，太庞大了，真是雄伟壮观，感到非常自豪。 作为土生土长的大兴人，祝愿我的家乡大兴永远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颂唱千年运河谣，咏叹改革40年。10月16日，通州大运河森林公园，北京广播电视台、中共北京市通州区委宣传部联合策划《运河潮起40年》听见经典诵读会隆重举行。聆听烟波浩渺的运河声，感受古韵新风的通州情。10月16日，让我们一起听见潮声，听见经典。北京时间18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下午6点，北京，回家，成为了这个城市最有人情味的事情。 和潮流相关的都在这里，每天下午5点到7点，关注微信账号温爱青年计划，微信群里聊一聊，社会定位晒一晒，直播视频每天跟，掌声送给社会人，潮流梦工厂。 欢迎您回到我们今天节目当中，正在直播潮流梦工厂之左右巡航，我们的旅行单元进行时 ING 啊。那我们今天呢要跟朋友们来行游一下芝加哥，而且呢是一次亲子之旅。今天我们的嘉宾李兰跟朋友们去感受一把这样的一次亲子之旅当中的点点滴滴。刚刚我们听了很多这种博物馆，那其中还有一些个这个建筑物啊，特别值得带着朋友们去看一下。我们来先通过这一组图片了解一下建筑物的情况。首先呢是刚刚我们看过的天际线，然后呢我们会发现在天上看天也不错，这就是在这个什么的楼顶啊，这个310上面啊，去看这个日出是吗？这应该是日出的样子，非常的美，感觉是有云海漫漫啊。那另外呢还有像是这样的一张图片，整个你会发现这个芝加哥这个密歇根大道是吧， 对， 这个老的这个水塔那边啊，这个非常的是古朴，对面又很现代， 是的， 被装点的非常美。那另外的话呢还有这样的，很像咱们的这个西单那边那个电报大楼，这个特别像啊，这种带有一个时钟的建筑物。另外还有像是这个有沙滩的湖，您见过吗？对吧，就真的很难找到有沙滩的湖面， 对 对，很神奇。那而且你在高空中看的话，整个的湖面又是成为一种一眼望不到边，这种无穷无尽的像海面一样的感觉。那更加值得一提的就是千禧公园了，这边千禧公园这个喷泉啊，皇冠喷泉， 对， 还有呢就是人形的喷泉， 这个喷泉很有意思，是不是值得一说哈？ 对，这个是一个艺术家的作品，它上面它那个人像嘛，它是变化的，它有很非常非常多的。然后人像，然后它整个是一个屏幕，其实它是会有动态的，然后好多它是以一个人的笑脸为主题的这样的一个艺术作品。 嗯， 然后这个位置呢是夏天就是喷泉，大家在这玩水呀、嬉戏，然后冬天它其实是那个溜冰场。 嗯，溜冰场， 溜冰场，大家可以在下面溜冰。 真好，这还两用，反正芝加哥冬天也比较冷哈，能够冻得上自然冰场，而底下又是实心的，不会至于这个有冰窟窿哈。也不用担心，完全不用担心。再来看夜晚的天际线也非常美丽，颜色怎么那么多元化呢？感觉是， 对， 他们可真会拍。 芝加哥的这个夜晚，就是特别是在冬季哈，芝加哥是有这个灯光节，就是像我们北京蓝色港湾有灯光节，它是有更大规模的灯光节，基本上是在每年的12月左右的时候点亮，然后维持是一个月，然后好多的这个就是灯光大师都会做到这个做这个城市设计，城市灯光去设计 啊， 非常棒， 怪不得，所以整个城市灯光设计跟整个城市它的这种楼宇啊都融为一体的， 对， 而且无论您怎么拍360度没有死角的好看， 嗯， 这个就很厉害， 对，而且他当反正是芝加哥这个他很喜欢用这个灯光做不同的艺术创作，包括他在那个林肯公园，林肯的那个公园里面的动物园也是有灯光秀，也是在冬季大概11月底一直到来年的1月份，然后今年就刚刚过去的9月28号，他做了一个大型的灯光项目，叫 Art on the Mart。对，有一张图片，不知道你刚刚有没有找到哈 ？Art on the Mart、 是9月28号才，9月29号才正式。正式开始的，它是一个巨型的大厦大楼啊，这个楼叫 Mart， 然后呢，这个整个大楼被灯光装置给布满，然后它面积大概对是有两个足球场那么大， 哇， 非常的大，然后是有具体数字我有点记不清，好像是100多位来自全世界不同国家的艺术家做的这个灯光设计，其中有2位是来自中国的比较先锋的新锐的年轻设计师，也做了两个作品。 就像这样的灯光秀，我觉得就是转瞬即逝的一种美好，就是你一定要亲眼 看 到才行。 现场看非常震撼， 对， 而 且的话，它是那种你带不走的艺术， 对，带不走， 对你没法买， 对，照片拍出来的效果和现场完全差距非常的大， 这才是真艺术感觉，就是 对 你一定要在现场去感受才行， 对， 就是也是被逼无奈哈。没办法，所以这就是另外的一种模式，我们就一定要到这个地方去享受这样的一种美好。那像这样的一些个情况，当地还有很多的这种活动哈、啊， 对， 包括音乐的活动啊，音乐节，这个音乐节好像人特别的多， 对， 这是在什么地方？ 对，Lollapalooza，这个是每年我想几月份？是几月份？6月份， 看样子应该 是 夏天。 对，6月份吧，我印象当中是6月份，他在当地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这个音乐节，然后我想想，今年那谁去了？张艺兴。对，今年张艺兴有去做了一个表演，就是在夏季，芝加哥有非常多的这种有免费的户外的艺术节呀，然后像还有美食节，我们刚刚过去的也是九月份有一个芝加哥名厨名厨的那个美食节，然后美食节、就是这个，它也穿插了好多音乐在里边，就有吃有喝有玩 整个这是它是融合在一起 一 个大的节日， 大节日，对，非常好，就是这个，它也穿插了好多音乐在里边，就有吃有喝有玩 整个这是它是融合在一起 一 个大的节日， 大节日，对，非常好， 太棒了， 对， 所以其实很多人都会知道芝加哥有很多这个中国人华人在那边哈，所以很多人会说，那芝加哥这个唐人街是不是很棒？没错，芝加哥唐人街非常厉害，而且当地这个中餐厅啊，就好吃到令人发指。 对， 就是任何一家都好吃的那种感觉。 但我觉得不仅唐人街，不仅中餐厅，芝加哥的基本上它的那个美食，都非常的棒，因为它当地人也比较就是注重吃这一方面嘛。然后它整个这个城市吸引了非常多的，知名的厨师在这边去开餐厅。 比方说这个，对吧？ 很神奇的大馅饼，不是那个 是生盘披 萨， 对，然后比如说他当地有21家是受米其林认证的这个餐厅， 嗯， 对，然后呢还有特别多的什么被评为什么湖区，就是那个就是他有那个密西根湖啊，什么那个湖区的餐厅大奖，也是芝加哥好多餐厅都获得这个奖。 嗯， 对，然后芝加哥还要说啤酒，芝加哥啤酒很出名，它叫精酿啤酒。 嗯，就是特别适合当地人这个弄着音乐节时候一块玩哈，一块喝起来就。 我自己感觉，我自己理解，不知道是不是他不是音乐很好吗？就是大家都要喝点酒，来点音乐， 搭配一下， 搭配一下。 所以 bar 应该很多， 对，酒吧还蛮多的。 而且我们大家如果喜欢音乐的话，会知道芝加哥是两种音乐的发源地。 嗯， 一种我相信 Laura 一定会知道， 蓝调， 就是蓝调， 对， 布鲁斯，对不对？这个布鲁斯之乡啊， 对。 今天晚上就有一个这个来自于芝加哥的布鲁斯代表作人物， 传奇、 这个、传奇音乐人 物， 对 ，Billy Branch。在这个北京做演出、 对对对 啊，那其实呢，在蓝调音乐当中，也是由这个 Billy Branch， 他是把这个 Blues 音乐呢带入到了美国的教育体系里面去的，他也倡导叫做布鲁斯音乐，蓝调音乐不死，所以说他有他的丰功伟绩，才能够让 Blues 音乐能够活跃到现在，也能够会发现，觉得原来可能有这么多年代感的一种音乐作品，一种音乐类型。又焕发了新的生命，所以要感谢这样的一位音乐人才行。其实他可能也之前是这个一直算用现代话叫做坚守啊，匠心、 对他有60多岁了吧， 没错、 然后他唱现场的这个魅力力量还是非常足的， 没错。 嗯， 那就是第一种音乐类型。那第二种音乐类型可能大家伙可能更爱听但不太了解，就是 Deep House， 就是一种电子音乐的一种类型、Deep House，这种音乐也是发源于芝加哥的，所以芝加哥有很多的这种 nightclubs， 它特别适合你能够在当地感受一把这个夜生活哈。那提到了夜生活时候呢，就不得不说到跟 bar 跟酒有关的事情。 嗯， 所以说你们就去到了这样的一个，这叫做什么地方？ 啊， 这个叫做。 这个应该是一个餐厅，是那个海鲜餐厅， 对， 它是以海鲜 crab house， 对 crab house， 嗯， 以海鲜为主，然后它有那个 oyster bar， 就是叫什么生蚝吧， 生蚝吧， 对， 嗯， 然后当都 哎呦，这龙虾呀， 大龙虾呀，然后新鲜的螃蟹、生蚝， 这种大快朵颐的感觉，在芝加哥贵不贵啊？ 它 不靠海 呀、 可是不便宜， 不便宜、我们当时吃了一顿，觉得要好好吃一顿。 但是看上去真的很新鲜的样子。 对，这个餐厅也是非常出名。 嗯， 然后我们也是有朋友推荐了，然后我们说、啊，你一定要 来吧， 对，去吃一下。 那我看到还有这种刺身和寿司。 对，这个餐厅还要卖这个寿司，寿 司啊， 对， 很有意思，但是不能够错过这样的海鲜塔。 对。 海鲜拼盘塔 是 oyster 那个， 对，下面是有生蚝，上面还有，上面我看好像有帝王蟹腿还是雪蟹腿的样子， 不要说了， 这个到了饭点了哈。对，这样吧，那我们就先蹦蹦，我们先不说了，我们看一段小视频，让我们来了解一下这样的一个很神奇叫做 Shell's Pro 这个 Crab House。 特别的气人呐、啊！这些东西看上去特别有胃口的感觉啊，像这样的一些个极其新鲜的生蚝啊，这个还定格定在这里了。然后我们会发现，其实更多美好啊，只要去用你的这个口福去发现才行。那么也希望我们的各位网友们能够通过我们的直播了解更多在芝加哥的一些个完美的生活体验。那怎么能够了解更多呢？马上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叫做关爱青年计划，然后点击左下角直播间按钮，再选择潮流梦工厂，即可马上进入我们的直播间现场，来看看我们这个非常美丽的直播间是什么样子的。当然同时的话呢，也要跟我们的李兰继续来聊聊看关于这样的一次亲子游当中的一些个小亮点了。来看看下面一些图片吧，很有意思啊。这些图片呢，首先我们可以看得到，就是这个一组像刚刚我们提到这个艺术博物馆啊，这个艺术博物馆我会觉得可能更加有，就是怎么讲，就是能够让孩子们能够提前了解一下这种艺术家们他们的生活体验，以及艺术家们他们当时那些个在早些年间那些艺术珍品是怎么能够创作出来的一个过程。我们来看看一些图片，怎么能够让自己融入其中的。来，小朋友一二三出现，你家宝贝儿这是在干嘛呢？ 哦，这个是他，对，这就是他那有一个我想是供大家照相的墙吧。 哦， 就是一些，这是好像是进到现代艺术馆了。 嗯， 啊，它是现代比较现代艺术的那一 部分啊。 对对对， 这个就是一些名画，这个好像很有名哦，这幅画。 没错。 对，那么。我看到这一家三口都盯着这个画啊，就开始走不动了，因为这里面都收藏了很多这个名家名作，包括一些古典的东西，包括像是 莫奈的对，梵高的作品， 还有像是达利的，我好像 也有， 对 对 对， 也有，没错，是这样。 然后你看看它这个还有一些一个儿童的玩耍区域，你可以让他一块儿在这个礼品店啊，还是说是这个图书吧呀、啊、图书角啊去。 这是他的那个礼品店， 对， 我们在那儿买了一些小东西，我还带回来了，都是可以让他一些卡呀、 嗯、 然后是以艺术为主题的，就是他的作品。刚刚我跟刚刚上一张照片，就我们一直在看的那张照片、 嗯、 叫那个巴黎街道雨夜、 嗯、 是那个古斯塔夫卡耶伯特的那个作品、 嗯、 我自己特别喜欢那个作品。然后当时我们那个导游给我们讲了，这个照片稍微有点模糊啊，但后面你可以看得到，他画的是下雨，为什么要画下雨？ 嗯， 你猜一猜？ 因为当时在下雨是吗？ 不是，是因为雨伞当时是一个很时髦的东西 啊，真的。 对，所以画家他画的是大家都要打着雨伞，因为那是刚刚被发明出来的。 啊、所以那会儿打雨伞很时髦的话，说明那会儿的。这个画家们也都很接地气，很写实，就对了。 然后中间可能比较模糊，大家也能看到，就是有一根是一个煤油街灯，看到了吗？ 对，看到了，嗯。 为什么要画它呢？ 也是一个新鲜的时髦的东西，是吗？ 对，当时煤油灯刚发明出来不久。 真是给他点赞、啊。 对，就挺好玩的。 这一幅图里面也是，就是夹杂了自己各种各样的思想。那这是实景吗？还是怎样？ 不是，他 是 啊，是实景。但他是创作了一下。 哦，创作了一下。 对，创作一下、 嗯、 是实景。巴黎的街道就是在巴黎。 哎、巴黎也有那一天、 嗯、 啊，也有那样的时候。 嗯。 但是其实现在到现在为止，大家都会认为时尚源自巴黎。这个人们也依然那么会、 啊、 那么青睐于巴黎这样的一种时尚感觉。 走、 啊、 在时代的 香榭丽舍大街，对吧？双色 DC 然后走一走、 嗯、 对，非常棒。来继续来看看下面一些图片，依然是小宝宝在礼品店去感受。这个是跟你们的、 哦、这个很好玩，它其实有一个就是专门给小孩设置的，就是 儿童或者学生这样设置的一个program 一个项目， 嗯， 就是你可以制定自己的游览参观路线。 哦， 嗯，对，它这是一个触屏的一个机器，你在上面选择自己感兴趣的作品。 哎、这人家这个头脑开发可是真的好啊！ 而且它是中文的 啊， 它有中文的， 多国语言的。 对，而且我也很惊讶。然后他当时帮我们做了一下演示，如何如何做。嗯、然后呢，它是可以打印出来一个小册子，就是、 啊、 但是不是很多页啊，大概就是 A4，、 啊、 然后可以折起来的、 嗯， 然后是中文的，打印出来之后， 哇， 嗯。 说这个太方便了， 很厉害。 很厉害啊，这个 而且、 啊、很贴心。 其实这扎哥艺术博物馆每年接待中国游客数量是非常多的， 嗯 啊，所以呢就是它整个中文的一些设施配备的都很齐全。然后我也非常就是建议大家一定要租一个导览器，或者是用它，其实有自己的微信号，或者你、 它还有微信号呢。 对， 哎呦，真是就是太体贴中国人了。 对对对、所以一定要就是你既然去看了嘛，还是要看得更详细一些，把这个画家当时画这幅画的意图以及他想表达的东西都全面的了解一下。 没错，这楼梯站还有唱诗的。 对，我们当时是十二月份去的，所以我自己感觉他们好像是在练习。都年轻人 搭积木的过程，整个都是动手动脑，同时哎呦，这个是爸爸带着儿子在看一幅 对 谁的作品？ 这个是格兰特伍德的那幅吧？对，美国哥特式。这也挺逗的。我其实很喜欢这个作品，因为它是类似于有一点调侃的那种感觉。它是反映当时呢，美国是大萧条的一个这个状况，整个国家都是这个状态，所以呢有一点这个夫妻二人都有点愁容满面的感觉、 来继续看名画走一波啊，这个厉害了啊，各种名画你们也是看到了这些真迹。 对， 那继续可以看到很多啊，这好像是湿婆。 对，这是 就是东南亚的佛像啊。 对，芝加哥艺术博物馆收藏了很多亚洲的艺术品。 对， 芝加哥艺术博物馆的那个亚洲展品的负责人是中国人。 哦， 是汪馆长。对，他就是主要负责对于是来自于亚洲的或者中国的这些艺术品的一些 整理， 然后或者是引进呀、或者是策划一些特别的展览。 嗯。当然我相信他们一定有非常非常多的这个研究人员们，他们对于这些艺术品们在进行精心的研究、还有保护。 对， 当然同时也能够用他们最好的方式展现给我们各位来到这里的游客朋友们、也包括当地的民众哈、那这又是云门了啊，跳起来的云门啊，就是应该出来了以后的玩法、 对 一 定要跳一下、 对，一定要跳一下。这个又是叫跳一下、 这是刚刚没看到的那个 对 威利斯大厦的顶层的观景台， 好吓人呢、 对，脚下的是玻璃地板。 一会儿我们会有一段小视频来去看看啊。 我去那天是上午，所以它有点逆光，所以最佳拍摄是下午的时间。 那还不错，我觉得还看得挺清楚的， 还剪影 啊。对， 不，如果是那样，就是人都能看清楚。我这个就是剪影的感觉。 继续来看一下这个，哎呦呵，姿势还倍儿好、这个玻璃地板真结实啊，感觉 真结实。有人不敢上、反正我自己还可以啦， 胆子也挺大啊，感觉非常好、小宝宝也很蛮开心的感觉，就是、那继续来看看我们其他的一些图片，因为我发现这个图片啊，一组一组，一波接着一波，我们慢慢来去欣赏一下。当然在这里头能不能跟我们来去介绍一下当时你们的一些个就是行游的一些间隙你们都做了些什么，比方说中午吃饭呢、晚上吃饭呢，这个也是问题啊，不能光一整天都玩啊，是吧啊。 我们前几天就都吃的西餐，然后就是去了有海鲜餐厅呀、然后有吃那个生盘披萨，生盘披萨是那个芝加哥最知名的， 对， 它就 cheese 特别特别的厚，非常厚的那个生盘、对，生盘披萨。然后之后我们去了一家那个面馆，拉面馆， 日本拉面还是中国拉面？ 中国拉面馆。去了一次拉面馆，那个拉面馆呢，但是它口味稍微有一点迎合美国人，它偏甜一点，我感觉、就有点像上海菜那个、你知道吗？上海菜那种 那个有点偏甜、 对，不是兰州拉面的味道、 明白了。 对，但也挺好吃，因为我们就出去两三天之后你还会想吃一些中餐。 对，我有一次我在纽约，在我忘记在哪儿了，但是找到一家米其林一星餐厅，然后呢特别有意思的是它是一个中餐厅。然后呢上面写着叫什么什么什么四川什么什么的。进去了以后呢装修风格是老上海。 但是我吃的是老北京炸酱面，我就好 混合的， 好混合呀， 对， 好 fusion 感觉， 对，没错。然后之后我们又去了在密歇根大街上有一家老四川， 嗯， 我们又去吃了一下那个， 你看看， 对，我觉得中国人出去过个几天两三天之后还是 就会很 对，要想吃点米饭呀，想吃点面呀，想吃点 一定的中国味啊，真是。所以这个餐厅的选择能够在侧面告诉了我们非常多。 对，而且我觉得现在出去旅游啊，特别到美国，我吃真的是不用发愁， 嗯， 几乎就是每个城市基本上都会有中餐厅的。 对啊， 嗯，就是一点都不用发愁，你可以用美国的那个 app Yelp 去找啊，然后看评星呀，看评论好不好，甚至点菜你可以按照那上面去点，或者你用中国的那个大众点评其实都可以。 嗯嗯，所以这种多元性的内容会很多，所以可以玩的内容也非常非常多。 嗯， 那当然还少不了去看表演，是吧？ 对对对， 这就是蓝人秀是吗？ 这个不是现场， 啊， 因为现场是我记得是那个不让拍照的， 哦， 所以我们这个是他彩排的时候啊，我们进去看看。这个蓝人秀是经久不衰， 嗯， 有多少年了？有十几年的这样的那个，嗯，一个这个演出。 嗯， 然后他有一张照片，这是对，这是 Blue Man。 啊，演员之一， 演员之一，三， 哦，终于看他卸了蓝色妆以后什么样了。 对，然后他很精神的， 嗯， 对，这个是我们有这个，他有那个 Blue Man 有那个 backstage tour， 他是有后台 tour， 啊，后台旅之旅。 我们这个不是，但他其实他真正是有这个后台 tour， 我们这个是朋友给，就是给安排了，然后可以跟他就直接去交流一下， 哦， 非常 nice。然后我就问了他一个问题， 嗯， 你想问什么？ 我说你这个每天都画那么蓝，会不会毁皮肤啊？ 啊，那个不会，它那个好像是可食用的燃料， 哦， 对。但我就问了他一个问题，就是我说你为什么这个蓝色有什么意义吗？代表什么？ 啊， 然后他就说，所有人都会问我这个问题，但是我们当初这个秀的这个发明者啊，艺术家 啊， 没有什么意义。他说，所以这是我最难回答的，因为大家都怀着很大的期待。 为什么是蓝的？ 对， 就是蓝 的，为什么是蓝色呀？而且非常的。你很少见对吧，而且用字这样， 嗯， 他说没有，他说可能只是因为他非常容易怎么说， 被记住 印象深刻， 嗯，好吧。因为我反正我记忆很深刻的是曾经蓝人秀这个 Blue Man Group 他们给英特尔做过广告的代言， 嗯 哦，所以英特尔就是蓝色的嘛， 哦， 对不对？ 那比较合适， 特别的这种搭配。 对，而且他这个剧是默剧，他是没有声 没有 语 言 的，他有音乐 全靠音乐和节奏。 对，音乐都是那个打击乐， 嗯， 然后会有现场的互动，他会把有的那个观众请到台上，然后会扔大的那种特别巨大的气球下来， 嗯， 然后观众去敲。他整个的演出的就是怎么说卖点吧，其实或者说特色， 嗯， 是与观众的这种互动性， 很有意思 特色，嗯， 啊。所以像这样的一种秀的话也是不可错过， 嗯。 而下面时间我们更加不能错过，就是我们的半点的休息时间。我们听一首来自于李健的《风吹麦浪》之后，继续来关注我们最后一个时段的节目《潮流梦工厂之左右巡航》，一起带您行游芝加哥。

短的一段视频就能告诉我们他会认为芝加哥的一种笑脸百变的样子，主要还是跟这个人有关系的，无论是千禧公园还是路人们，他们的游客们的面庞当中都是充满了笑脸。所以呢，在这当中我们能够看得到啊，芝加哥给到我们还是非常美好的一种回忆。我相信亲子之旅当中的回忆肯定更美好一些啊。那当然接着跟我们来再分享另外的一些内容，跟我们来说说看一些自己在这样的一次亲子旅行当中还有没有印象特别深刻的一些个小的环节、小的记忆，比方说亲子的互动的方面呢、啊、包括这种交流时候啊，有没有一些很好玩的记忆呢？ 要不要夸夸夸夸老公？ 那我觉得必须得要夸，没有人家的陪伴是不是也是 对非常重要？ 对， 对，拍照能手， 拍照能手，而且因为当时宝宝也是有点倒时差、半夜基本上2点多钟都要醒来玩一阵儿。对，然后我觉得我老公还是能非常耐心的， 太不容易了， 对，陪伴他。然后有的时候比如说因为毕竟大家出行在外嘛，有的时候难免你会情绪稍微有点烦躁， 对 对，就是比如说哪儿找，比如说找入口找不到了哈，或者是哎、怎么找这个地儿，就是这条路就不对呀、啊？怎么地图上明明是这样的？ 嗯， 然后我觉得它还是起到稳定军心的作用吧。 嗨， 对，非常做得非常好。 嗯， 然后我觉得就像人家说什么，如果你没有一起旅行的，就没有一起旅行过的情侣是不能真正、或者说考验你们爱情的关系的非常重要的一关就是一起旅行。 对， 我觉得虽然这不是我第一次跟他一起旅行，但是这个基本上是我和他第一次带着宝宝三口人然后一起出去比较久的时间。 真是，所以说你看哈，刚刚我们提到这样的一次验证法，对吧、这个亲子旅行验证爱情验证幸福特别的重要，就是刚刚我们你所提到这三口之家一块旅行就应该是这样的一种幸福感才对。 对， 对， 而且你会有很多回忆嘛，就是哎，你还记不记得在哪哪我们一起看做过什么啊，那家餐厅好棒哦，当时吃什么、我觉得对于这个夫妻关系的增进呀，然后 就是会说又上个台阶儿， 是吧？ 我觉得节目都升华了很多呢哈。 对对，我觉得 从亲子说到这个夫妻关系的问题特别的好哈。 对 对， 对，然后我觉得确实是这样，就是让大家会就是夫妻双方会有一种是属于二人独有的这种回忆吧。 没错，能够更加认清对方到底是个什么人。 对对 对，然后继续来看看啊，美食的要走一波了。刚刚呢我们也看到了一些餐厅，刚刚有海鲜餐，终于来了一波西餐、这个看到特别像是红烧肉卷梅菜扣肉的梅菜、 对，里面是枣 啊，枣啊， 嗯， 哎呦呵，这个甜不甜的哈、感觉像是 这个是 清口， 你知道这是哪个餐厅？这个是那个芝加哥艺术博物馆，好像是2层还是哎不对、好像7层的一个餐厅， 是在博物馆里面。 对，在博物馆里面。 博物馆不应该卖盒饭吗？ 啊，不是，他吃的很 好，卖泡面吗？不都是 那个餐厅非常棒，然后是全白的内饰设计， 哇， 然后都是厨师做的那个饭菜非常棒， 看看 叫什么叫那个的piano 叫什么 piano 不重要、我们到了芝加哥博物馆， 对，你就可以看到，然后那儿你非常惬意，你可以慢慢的吃，非常、非常棒，不像我们想象的博物馆餐厅，很草率的吃一顿， 对呀，随便垫吧一口完事儿了， 没有没有，它还是很不错。 你看，然后呢，晚上再去看这个 Blue Man， 对。这就是对，就是真正 Blue Man 演出的时候，他脸就是这样， 这么蓝的， 就这样。 对，其实大家伙对于这个 Blue Man 应该，我觉得应该 他有来过中国演出， 有印象。 对，他有来过北京，也来过， 这也是在这个现场在彩排时候的样子啊。 对 对，很有意思。所以说这种演出打击乐啊，一定要看一下。那么继续我们的旅程啊，继续去芝加哥的旅程。我们刚刚看过了老宋拍的一段他心当中的芝加哥的笑脸，我们再来看另外一段吧。这是来自于叫北京小疯子啊带给我们的在芝加哥应该做的7件事啊 ,top 7, 很有意思。我觉得他的体验也特别具有代表性，跟刚刚的李兰的体验也有点类似，包括一些景点，包括有一些个刚刚我们还有一些没有提到的东西，它里面都会有收录。 他应该是总结了一下打卡七个必须要去 打 卡 的网红点儿， 对 啊，一起来看一下。 我们现 103层看后面。哇，这里能看见密西根湖，超漂亮啊！然后今天的云超级帅，是这种一层糊在那里。妈妈，你过来，快过来！ 103呀！ 我们在这个摩天轮的这个码头 Navy Pier。 上想要买机票出发的感觉 了， 对，这个所以他的这个体验当中还有真的挺多有意思的环节。刚刚我们没有提到这个 Navy Pier， Navy Pier， 对，这个就是什么 就是海军码头， 海军码头， 海军码头是当地人也会去的一个，怎么说，类似于 广场舞， 对，广场那种感觉的，嗯，然后它有好多室内的游乐园，然后有适合小朋友玩的，因为 我记得是不是底下有一个芝加哥公牛队的一个礼品店。Chicago Bulls 的一个礼品店， 那我没有去到 可以买一个他当时篮球衫这样子的，可以。 比如说我们就是说那个冬季奇幻乐园嘉年华，十二月份每年十二月份都会有的，就在那儿。它是室内的一个嘉年华，因为不是有点冷嘛，小朋友可能到冬季户外活动就不太方便，所以他就做了一个那样。我儿子去年去的时候，我带他去那儿玩了一下，是蛮好的。 哎，对，还他还给到我们另外一个体验，就是刚刚那个30度倾斜的那个玻璃观景台， 360度360芝加哥， 那个东西就是要倾斜下去以后，我觉得脚都要软了。 我第一次我是没敢上，我后来我觉得来都来还是要上的，确实那个感受还挺特别的。 就大家伙儿排一排，然后往前爬，哈，停住到30度， 停住，对， 啊，整个人是悬空的，然后就感觉到 没错 哇， 没错， 超酷，超酷，这个项目上去以后还要再另付费吗？ 没有，排队就好了，对，排队就好了，对，没错， 那还是应该值得一上。那当然了，我们还有几分钟时间哈，我们再来去回顾一下或者展望一下芝加哥未来，就是这一年当中我们还有两个月的时间了嘛，三个月时间了嘛，还有一些个 highlight 可以让我们去分享一下的吗？ 我们10月7号芝加哥马拉松，芝加哥马拉松其实国人如果是跑马拉松的爱好者啊，很多人知道，因为它是全球六大马冠之一。美国是波士顿和芝加哥， 所以很多人跑完北马之后就可以去芝加哥再来玩一次。 对，好多人，其实中国现在来自中国的跑者越来越多，就好多人都会去跑芝加哥马拉松的。 你看，这个也要提前上他们官网报名就好了。 对， 应该就是 他们，对，他们要什么要有这个拿到那个入场的资格才行，因为他是六大满贯之一，他是要有一定 的 资格 的对。然后 再往后呢，那到十月中旬就会有跟人文相关的内容了。 对，芝加哥人文节是10月底27号到11月11号。然后还有建筑开放日， 那就十月中旬的。 对对，然后橄榄球周末，对，因为橄榄球在美国是第一大运动嘛， 对， 所以在当地这个也是一个盛事。 他们叫管这个叫 soccer 对吧？ 对，叫 soccer。No， football 叫这个， 对， 橄榄球， 对， 所以 soccer 就是那个足球， 足球， 好。 然后之后那个11月中旬是壮丽英几里的那个彩灯节，10月16号开始，然后之后就是林肯公园里面动物园的灯光秀，也是11月23号到明年的1月6号。 哎呀， 然后 美呢， 对，再有就是刚刚我说的在内维皮尔就是海军码头室内的冬季奇幻乐园嘉年华，也特别适合小朋友。 哎呀，好美啊这个。 然后每年其实芝加哥有一个什么节叫那个 St. Patrick's Day， 非常棒，因为芝加哥当年也是爱尔兰移民聚居的一个城市，所以它的那个这个 St. Patrick's Day 是爱尔兰的类似于我们春节，就是就每年最大最盛大的 过大年， 对， 感觉。 然后他们就是把这个是美国当地的法定节日，然后在芝加哥呢，他们会绿染芝河，就是把芝加哥河 染成绿的， 全部都是绿色，然后但是那个燃料呢是环保燃料，之后就也不会污染环境，然后非常有盛大的游行呀、游街都会有。 真好，所以说呢，有这样的一次体验之后，我觉得到芝加哥哈，做好功课去就行了。可以玩的项目有太多太多，到了以后我们觉得有机会一定要带着自己的这个爱的人一块儿去感受一把这样的一种完美的芝加哥旅行。 对， 所以要向李兰学习一下你们这样的一次亲子旅行当中的这个点点滴滴了哈。那在今天呢，我们的节目最后的时间呢，还有最后的3分多钟的时间了，我们还依然呢是用这个你们当时去芝加哥整个全家行游这样一段内容来去作为我们今天节目的结尾吧。好吧，再次感谢李兰的光临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谢谢，也感谢各位朋友们热情光临今天的左右巡航 Stereo Go。 当然了，也希望你继续关注稍后的活力 Music 特别 特 别特别棒， 特别色， 很精彩，欢迎你。 Learning on the go. Learning on the go. Learning on the go. Learning on the go. Learning on the go. Take your finger and turn the shape. Can you turn the shape? And then you can see this is called time travelers. Do you want to travel through time in the Art Institute of Chicago? 就小朋友为什么喜欢到博物馆来看呢？因为他们在博物馆里，除了学知识之外的话，它其实也是一种娱乐。那么这个就是我们叫寓教于乐。这个博物馆是一个最好的一个典型。我们